大家好，大匪看天啊！哇，今日啦精神好多，因为听日假期啊，我听日上肇庆放假出资，因为今日系2月2号星期五，咁啊听日咧我哋出资咧就个旅行团盛行20人，咁啊参加呢个肇庆奥威斯旅行团，咁咧亦都咧寻日咧就。多谢啦，就嗰个盘菜送咗嚟啦，咁又有鲍鱼，又有螺片，又有蚝豉，又有江瑶柱，咁15个人嘅份量，咁多谢阿 Steven 啦，咁真係多谢嘅，咁寻日都好多网友上嚟啦，咁大家开返餐啦，咁下个礼拜呢我哋呢就会移师金龙星期四。就金龙工业大厦就去嗰个叫仙人掌食饭，食西餐喺工厂大厦里面好骨子嘅，同埋呢所有嘅嘢呢都係即叫即煮嘅，咁个西餐好好食，好平。上次呢我食咗一个烧猪肋骨，好大块，大块到呢两个人食啲有酒。咁都系78蚊，仲要包汤包嘢饮，包呢、這个唔包蒜蓉包。咁仲有薯菜意粉饭三样任拣。咁今个礼拜四呢我哋移师，咁如果有上嚟呢就早啲报名，咁我哋就去嗰个食返餐，咁 AA 制呀。啊而家啊生活体验俾人哋闹得多，所以要 AA 制啦、啊、真係。咁讲到呢一度啦，咁讲一讲战狼二，哇喺明日黄花，但系不断发酵，战狼三正式上演，史上最卖座嘅国产英雄片《战狼二》，以爱国为主题，在中共十九大会议得到赞扬，哇吴京沾沾自喜，一个打十个唔止啊！啊，对甄子丹啊，不抽不睬。直头提名罪你一打十啫，系咪啊？我唔同，我攞本护照出嚟，最强大嘅后盾就系后边写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，护照即系旧照，所以我哋为咗吴京而自豪，亦都为咗战狼二而自豪。咁我哋中国人最叻就系看风使利。既然我哋强国大国崛起，我哋冇办法，唯有四处宣扬我哋嘅国威，好似郑和咁下西洋。咁啊，当然啦，而家搭飞机啊嘛，唔使坐船嘅。咁我哋就要去到日本、伊朗、斯里兰加啊，咁我哋宣扬我哋啊中国国威，大唱。中国国歌，同埋我哋系中国人，哇！呢、这个场面相当壮观。唉，唔系以前咧，曾经咧喺嗰度小品咧，系赵半山同埋宋丹丹做嘅。你问真话，哇，都几犀利，唔系犀利，系相当犀利。你都几靓喎，唔系几靓，系相当靓。呢、这个呢就系中国嘅口头禅嚟。三次都喺机场发生啊，因为班机嘅延误，呢次就唔愤怒鬼啦，因为愤怒鬼冇用俾人拉。团结就是力量，所以我哋中国人战狼三正式上演。喺呢个时候我哋就大唱国歌。起来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，真係啊，慷慨激昂，吓到嗰啲外国势力呢全部颠三倒四，歪三倒地，证明战狼呢套电影係咪，对唔住，唔係战狼，係战狼二呢套电影真真正正令我哋中国人14亿嘅中国人全部都强硬起来。但是一盆冷水，中国的人民日报、海外网前天评论文章，痛批国民丑态，动不动就呼唤祖国帮忙。大佬，你的片是这样讲的嘛？ 系咪啊？只要你揸住中国护照，你去到边度都唔使惊啊！吴京一定嚟会救你噶嘛？我而家就唔系啦，系社会主义嘅巨婴，唔好停，成日患上呢个受迫害妄想症，稍一唔如意就觉得被歧视，歧视中国人，提醒中国游客。不要动不动在海外自导自演战狼逐集，对唔住，系第三集。吴京喺呢个时候亦都应该挺身而出嘅，因为你系主角，你去到既然人民日报都咁讲咯，你应该当庭制止劝止佢哋。啊，我哋系一个文明嘅中国人，我细细个翻大陆就俾我爸爸教我。佢话一个咧有文明嘅国家唔会提文明嘅，因为佢已经文明啦。一个国家佢系先进嘅，佢就唔会讲先进，因为佢已经先进。只有一啲不文明嘅国家同埋一啲唔先进嘅国家，成日都话我系先进嘅社会主义，我系文明乜乜乜乜乜，因为就系冇，即系礼貌就冇，同埋嗰个气氛。人民日报话呢啲系巨婴主义，巨婴主义其实是一本书嚟嘅。咁啊，自己上网抄下啦。其实最主要咧就话咧，中国人仍然长大咗，不过长大咗变成一个巨大嘅婴儿，唔系长大成人，依然系留喺口腔期嗰度。只要你唔俾啲嘢佢，佢就喺度喊，喺度扭，想办法要得到。呢、这个就系而家嘅中国人，点解会变成咁？人民有冇日报有冇考虑下？因为你哋日日都抗日神剧，中国系受迫害嘅，喺咁嘅环境底下，点样唔会令到中国人系咁咧？对外界嘅封锁，好似我今日晏昼就翻咗上大陆，咁咧我系一卡两号嘅中国联通。咁呢但係呢 ,Facebook 呢上下窒下上下窒下，逢係大肥专业嗰啲就停顿咗添。咁我一卡两号，咁你搞到咁样咁点呢？係咪呀？所以好多嘢其实就係中国政府做出嚟嘅。因为你哋做出嚟，所以中国人民跟住你做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好多人闹中国人啊、蝗虫啊、支那，我哋要明白同埋要同情佢哋，因为喺佢一个封闭嘅角度里边，个内联网好兴盛，佢哋以为自己好先进，尤其一个支付宝、一个微信支付，可以借钱可以做好多嘢，无所不能，喺佢哋觉得。同神系一样，同教廷、梵蒂冈系一样，共产党系无所不能。佢今日压住落嚟，你就会赢噶啦。全世界都好，出国收购边个国家、边个企业，全部都去，跟住一带一路一个大湾区，比美东京湾，每一日都系咁，外国。势力到今时今日仲讲紧，包括黄之锋、罗冠聪佢哋、周永康，而家美国十二个嘅参议员提名佢哋诺贝尔和平奖，呢啲咪外国势力咯？当然唔系芒向编辑部啦，系嘛？啊，有啲人怀疑可能系芒向编辑部，但系我可以断言咁否认。唔系芒向编辑部，系美国参议员啊！请大家唔好对号入座，反华之心不死。连伊朗，点解伊朗啊？因为我哋中国一样有维吾尔人，一样喺新疆有恐怖分子咯，佢哋都系信回教噶咯，搞疆独咯。所以伊朗都系信伊斯兰回教，所以佢哋都系外国势力咯。所以咪要到去机场嗰度大声唱起来起来，不愿做奴隶啲人们咯。每一日都发生呢啲事， 每一日中国人就习惯，只要我扭下计，但系咧我日日歌颂习近平系伟大嘅，习近平思想系坚嘅，习近平思想啊喺呢个时代嘅尖端嘅，唔系尖端，就等于得到中国嘅眷顾，无所不能。我今日咧上深圳做啲事，晏昼虽然月头忙，因为呢两日放假啦。啊，以后我都会个个月定时定候放假。过年去北京，翻嚟跟住咧就去台中，要就老温机票，因为老温咧初十翻嚟。咁咧社长咧就13号翻嚟，咁啊睇下有冇机会碰头啦。咁老温又系揾我嘅。咁呢就因为呢我要就佢啊，佢会过返台湾，咁我呢就佢返嚟过年，咁我諗住台湾呢同佢一起走。咁我仔都未 book 机票返台中嘅，我諗一起返啦。咁呢亦都有10个8个网友呢就话同我一起返台中，因为呢我就想去台中呢同阿老温呢傾一啲合作嘅建议嘅。咩建议合作嘅嘢嘅。咁因为佢喺嗰边係做吹顶嘅，咁我都话啦，今年2018年我希望呢我重操故业啦，咁希望各方面啦，咁呢就4月份我打算呢就去澳纽之行，未去过。咁滚教阿曾 BC 同台阳啦，阿尔德台阳唔好叫咁亲密，未见过啊。咁曾 BC 话带我去玩嘅，希望唔系假㗎啦，因为实在听得太多假说话啦，因为个个都系㗎啦。面一套底一套，心底里面又一套，而家做人防不胜防。咁但係我都係咁讲啦。咁5月呢我本身呢就去首尔参加一个全韩国最大嘅展览会展销会。咁有12800间嘅中小微企嘅商会。咁我哋上去接洽。咁阿 Benson 话同我一齐去，咁另外仲有2-3个呢喺大匪商圈流落嚟嘅网友呢我哋都会行下嘅。咁今年可能会比以前行更多啦，我有答应咗去清迈清莱探个网友嘅，但呢迟迟未能成行。咁我唔知佢仲有冇听我节目啊，咁我都同佢讲声唔好意思。因为呢我自己定咗呢就8月5号呢就开始淡出㗎啦。因为呢都多啲嘢搞，咁个方向调节咗唔同咗啊，因为我都要为去新加坡啦，因为呢嗰边有啲朋友呢嚟香港呢就买咗啲四小宝返去，唔系广告嚟嘅，老温都系倾呢件事，咁佢话有兴趣睇下可唔可以嗰边立。其实呢一次去呢、这个肇庆呢虽然话玩啫，其实呢就嗰边有啲分销，同埋呢我有个好老嘅老即係好耐嘅老友啦，姓邓嘅，咁佢就系外经委嘅经理嚟嘅，咁因为仲后生所以仲在位，咁就通知声佢，咁佢话呢如果我哋20人过去呢佢有呢就包我宵夜，咁希望见到佢啦。好耐冇见啦，咁都上去啦，即係多啲走动啦，因为我好鍾意死咗嚟走㗎。讲返节目啦，仲有2分钟就打岔咗啦。咁中国人有钱走出去係好事嘅，多啲见识外面嘅社会。但係呢你永远走唔出呢唐人街嘅思想呢，就係而家中国人面对嘅困境囉。呢个系普通嘅人所面对或者嘅性，但系慢慢我相信啦，中国人嘅中产咧开始成立嘅时候咧，建立起佢哋嘅群体咧，会争好远嘅。因为咧最近咧为咗生意上嘅走动咧，其实咧揾翻好多老友咧，佢哋其实都蜕变紧，同埋踏实咗。即系今日咧我。上去搵个老友，个老友呢揸佢嗰部 Benz， 咁过关车送返我落嚟。咁佢部 Benz 都10几年㗎啦。咁佢话我点解唔换车呀，佢换嚟做乜啦，如果咪嗰陣时买咗部 Benz， 啊，呢啲车买翻嚟值钱，卖翻出去唔值钱。啊，想换架七人车噶，不过架车仲行得，又唔系死真系去揸住先啦。即系而家系咁，佢唔系话要威，而家就话呢啲车大食，要搵啲悭油嘅咁样咯。呢一节讲到呢度，下次再翻嚟。